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但係嚟讲，我都係客观从历史角度，喂，我哋冇条件亦、都冇资格咁灰喎、係咪我哋暂时都仲有言论自由，唔係讲两下就俾人拉咗去坐监喎、我哋未俾人开枪喎，始终下虽然係俾人射出去弹啫，同真嗰啲真枪实弹係两回事喎，咁样样。咁、所以我就只能够咁样勉励嘅年轻人啦。咁但係啲年轻人当然呢，其实我觉得係情有可原嘅。喂，讲真，佢而家十零岁或者廿零岁顶多，佢认识嘅世界就咁多，佢感受嘅历史就咁多，系嘛？咁你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嗰啲嚟讲，对佢都颇为遥远嘅历史。咁当然啊，我都冇亲身啦，但我当时真系日日伏喺个电视机度嚟睇噶嘛，即系八九年嗰阵时，我都后嚟六四屠杀咧，我同老婆真系抱头痛哭噶，唔系讲笑啊，两公都揽住嚟喊啊，对住个电视喊噶。咁所以即系佢哋唔知，所以佢哋有呢一种好强烈嘅反应。是就是灰心失望甚至变得好冷漠。咁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可以同情嘅。但我仍然想鼓励佢哋啊，即係包括两位都系啦，即係其实我哋要摆返喺一个历史嘅长河入面，吓宏观嚟睇呢，其实我觉得冇错，具体成绩系零，但係其实我哋系要睇嘢睇阔啲。我覺得佢係有一個好大嘅成就㗎喇，呢個雨傘運動其實好大成就，即係香港人即係驕傲嚟嘅，我哋應該係即係應該值得自豪。 同埋成功同失敗係睇你擺條線有幾高啫，點定義嘅啫。 冇錯啦，嗱，我又想聽下 Jeffy 點諗，因為你比較直接參與啲啦，咁即係你覺得我係咪講緊風涼話，抑或係點呢？ 哦，咁當然其實我記得好似上個禮拜都重複都講過兩句呢，即係當然我相信大家好似類似我呢類咁嘅即係對呢個雨傘運動有個參與嘅人啦，即係喺呢個79日結束之後呢，即係尤其是呢年呢，可能都有啲失落嘅。咁我的確真係呢係有種即係 完全可理解可同情，尤其是如果你瞓足幾十日，到頭來就係得個吉，係完全係零嘅，係咪 即係有種無力感啊。 係呢個係明白嘅。 冇錯，係。但係呢我都係即係上個禮拜我已經聽咗財哥講咗今日嘅臨尾嘅鼓勵㗎啦，其實我都真係好贊同啦，即係有啲嘢我哋睇件事就唔係咁簡單嘅，同埋有啲嘢有啲代價呢就唔係話我哋即係諗住可以行出街，即係幾即係行即係幾就算100萬人出街行一行條街呢，咁就可能得到啲成果嘅。咁其實呢一個運動即係話呢件咁嘅事件呢，就的確係俾到我哋即係即係可能其實我都唔好願意去咁講㗎，但的確係呢件事令到我哋香港人呢真係好即係突然之間係真真正正對自己呢個地方即係有種關 歸屬感， 係啦係啦，歸屬啦，有種 命運自決係 咪，因為我都係同外國人一樣嘅感覺，就係咁多年其實香港人呢真係好冷漠， 好咗冷漠啊， 其實係好冇 好市侩， 冇錯，好冇人有，不嬲對香港呢個地方冇乜唔算好大感情， 冇歸屬感，你喺度出世㗎喎， 係 㗎，我都喺度出世㗎， 因為我都覺得香港 其實我都冇歸屬感㗎，以前 即係有啲紙醉金迷啊，有種感覺係 係啦，冇錯啦， 係啦，但我都覺得好似即係我尤其是我覺得可能一個翻版嚟喎，就係、是、好似我當時928嗰晚睇到突然間，哦，原來香港係咁多人嘅，因為我 有希望， 係啦，即係928朝頭早呢我都睇到1000多、2000人走去出嚟話佔中嘅啫，咁但係估唔到夜晚就竟然係嘩原來係咁多人嘅支援， 以10萬計咁喎，係咪 冇錯， 真係 係啦，咁不過呢其實呢臨尾呢有兩點呢我都要講， 好好好， 就係因為尤其是係講緊而家呢即係嗰個雨傘運動之後就發生，即係而家譬如話有人講，尤其是明顯嘅就係講緊呢個左膠同埋即係本土派有啲爭議啦，即係而家尤其係其實以前已經有㗎啦，咁但係冇咁大嘅，即係好似財哥之前篇文呢已經有人講左膠呢個問題啦，咁我發覺而家呢即係過咗呢個雨傘運動之後呢，咁比較多人呢係好攻擊，即係好惡意呀、或者覺得好仇恨一啲佢哋所謂嘅左膠嘅一啲咁嘅呢個咁嘅類別嘅人，咁但係呢我其實覺得真係好無謂啦，呢啲真 好無謂嘅，好無謂， 因為其實即係你如果諗得好清楚，其實當時呢個佔中三子同埋而家即係講緊個學聯啦，其實冇 冇咗佢哋咧，即係就絕對唔能夠會促成到呢啲咁嘅呢咁嘅九二八呢個事件。 絕對係，係 啦，冇錯，即係呢個咁嘅佔領嘅事件咧，係絕對冇可能嘅。咁但係而家咧，啲人咧就反而個矛頭咧就指住話佢哋係一班即係左膠啦，係佢直情講話呢班人咧其實係有陰謀嘅。係幫緊呢個共產黨咧，就係做緊一啲即係一啲。 我就倒翻轉， 係， 我就覺得佢哋收咗錢。 係啦，冇錯，唔係即係咧，我覺得呢一個咁嘅，尤其是而家嗰個， 佢哋成日話要拆大台啊嘛， 即係而家嗰個焦點好模糊啊，即係搞到咧，我覺得而家個抗爭嘅焦點咧係非常之模糊嘅，即係大家覺得好似一種， 所以我哋要清晰化， 冇錯啦， 清晰化。 系啦，冇错，即系清晰翻我哋究竟要做嘅咩事。 冇错啦， 当然系可能有啲有啲不满嘅对旧嗰种抗争模式，嗰种保守啊，嗰种抗争嗰种喺个框框里面抗争模式，同埋一种一种行为表现，即系一种行为艺术式嘅抗争啊。即系尤其是啲人讲话系譬如好以前长毛咧，咁样出嚟中意系啦，即系一种行为艺术嚟嘅，佢哋唔系真系抗争嘅。咁佢对呢一种咁嘅抗争模式就好不满嘅。咁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理解嘅，咁就我哋就系要当然喺呢一个咁嘅即系过往嘅抗争模式，我哋系要检讨啦。咁 讲真，其实下一步嚟讲咯，其实系几样嘢啫。一个就系揭竿而起，就系武力嘅革命。咁你又冇乜条件啦，冇啊嘛。推而求其次，通常就有两三条道路，一条就叫暗杀政策，暗杀咯。咪就好似呢個隨石倫刺殺恩明咁樣囉。 冇錯， 一個政策呢就叫做恐怖主義，咁呢就更差更差嘅俾暗殺。其實呢啲全部人類歷史上都試過㗎、嗯。 因為我的確係咁諗啊，我諗返起呢而家928，尤其是呢點要講一講，就係、其實就算有冇話咩即係我哋有咩策略啦、當時咩所謂公民提名或者辦罷路或者點啦、其實諗清楚呢，就算冇啲左膠啊，冇大台、或者點樣呢，就算我哋幾激進呢，我相信可能今日個結果都一樣。 冇錯，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 Jeffy 嘅分析。即係我講呢，其實喺現代社會，當然呢個呢我哋都曾經講叫做起義嘅科幻觀，係咪？即係以前呢陳勝吳廣揭竿起義呢、大家你係大刀我有長矛，係咪？我削一支竹都可以同你嘅大刀都對冚一下嘛。而家喂，人哋嗰啲係機關槍，係咪？人哋咁先進嘅， 因為我哋 係 軍備競賽 係 輸咗， 咁 輸得好遠。 平民百姓根本係㗎， 冇錯。即係我哋就算打警察，點樣打警察？ 唔係，所以呢其實我覺得呢個勇武呢，其實係或者熱血勇武呢，其實理論上嚟講呢，我兩樣字面上我都支持㗎喎。即係話我哋係應該梗係有熱血啦，做人冇熱血咪又係鹹魚囉，係咪？勇武，咁我哋真係為咗公義，我哋梗係要勇武啦。但係其實係理智地熱血，以理智定勇武嘛。第一就唔能夠傷及無辜。啊、除非你話呢啲，我哋成日都講啊，美國佬啊，美帝國最最叻就 collateral damage 嘛，係咪？冇辦法㗎啦，唔好意思㗎啦，我要打死拉登，所以咪旁邊嗰一百千人都死曬囉，嗰啲叫 collateral damage 係咪？好啦，咁但係呢，於是我哋呢就係話你要計個成本效益㗎嘛，係咪？你真係針對性，你認為做呢樣嘢係咪達到你所達到嘅效果先，係咪？咁 理智 係啦，你能唔能夠真係因為咁樣嚟去，咪講真，其實你可以㗎，你唔好傷害無辜啦，佢係好易啦，好多人都做過啦，世界上就是越戰嗰陣時幾多僧侶點啊，咪臨電又自焚囉。咁你不如你做先啦，係咪？你想喚起啲人嘅覺醒咋嘛，係咪？就咪喺街喺中環正中嗰度自焚囉， 或者放炸彈 係咪？咁但係呢一種就自私囉，因為你放炸彈你就殺人哋而且殺無辜，呢就叫做所以自焚又有啦，恐怖主義又有啦，正式嘅暗殺又有啦， 自焚囉， 暗殺又有，其實好多策略㗎。個問題就係你係咪真係去做啊？即係我問下佢哋嗰班人，你係咪真係去做先？係咪？咁你以為打爛立法會嘅玻璃咁就叫做能夠引起更多人出嚟咩？倒返轉頭喎，係反效果喎，係更多人後退喎。咁你要考慮，你要計算㗎嘛。咁所以呢，當然有另一個諗法呢，就係話喂，其實佢哋係咪搞破壞，佢哋係咪收咗錢㗎？我就有少少懷疑啦，老實講。啊，呢、這個要請教啊。請教阿蕭生啊，係咪？可能蕭生清楚過我。 我講埋一點就係、其實點解要揀呢幅 backdrop 呢？就是、因為其實呢幅 backdrop 呢，我就覺得係代表咗一種勇敢啊，即係佢背後呢， 勇敢 因為呢同埋一種打破框。因為呢其實我相信呢，而家佔路喺我哋個心目中其實就簡直好食生菜啦。 但第一個出嚟佔路人都好大勇氣。 即係佢哋嗰陣時做咗呢個咁嘅打破框架嘅行為啦。咁同埋尤其是係我唔知道當時係邊一個第一個，其實到到而家都冇人知係邊一個。 無名英雄。 係啦，咁但係當佢做出呢個咁嘅行為，就係、是、我哋平時即係面對一啲面對一啲困難或者面對一啲問題啦，咁我哋係咪即係會有呢個心境，就係一種勇敢去打破框框去做一件事咧、 當年咧、就當年最有象徵性嘅就係嗰個人一個人擋住成列坦克車嗰個啦，係嘛？嗰個先真係勁到不了、全世界都瘋傳嗰張相係嘛？咁但係真係咧，其實向前走係點咧？雖然話我話係希望花多啲時間係前瞻啦，咁但係真係都未有時間嚇。咁啊，遲啲有機會咧，即係再探討下呢方面。即係有人提我咩雙手掌制，有冇聽過啊？ 哦，我未 聽過啊，唉，咁你 咪 雙手掌制啊。不過咧，即係時間關係啦，啊，我哋暫時都打住啦，啊，好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